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來浩浩雙雙這個節目。今晚我們繼續講科幻小說，即是科幻世界裡面的電腦與機械人，也包括所謂人工智能 AI。 這樣就其實呢， Jeffy 很想講的呢，就是一個科幻電影，我們都未開始講。但未講之前呢，我都要提一提兩部機械人電影的，就不是很嚴肅，而且是輕鬆諧趣的，真的很難得的，就是叫做霹靂五號，有冇聽過？ 有冇 ？Short Circuit， 咁啊 ，Short 佢個英文名已經過癮啦，大家知道啦。Short Circuit 就係我哋嗰時搞機器嘅時期，突然間短路啊嘛，嚇、啊，即係突然間佢本來唔應該有電流通過嘅，佢突然間有一個好大嘅電流通過，咁啊 Short Circuit 即係 short 咗啦。我哋成日都話你係咪 short 咗啊？就係咁嘅意思啦，係嘛？即係機器即係短路，即係燒咗啦，燒壞腦啊，係嘛？咁但係佢今次倒翻轉喎，佢 Short Circuit 咧就唔係壞咗，係醒咗，咁都係嗰招啊！佢就係講又係軍方嘅機械人，美國軍方就做咗好多啲機械人，咁個機械人好 cute 嘅，佢下面咧就即係仲矮過一個人少少嘅，但係即係可以又坐喺度又伸縮咁樣啦，但係佢下面咧其實就係好似坦克車嗰啲履帶咁樣嘅，碌碌下咁樣樣嘅嚇，咁樣咧就唔似人嘅，成個唔似人嘅嚇，咁一睇落去就知道係機器，咁但係咧其實係軍方做嚟咧，即係可能係有進行好多任務啦，咁但係其實都係一啲好低層次嘅機械人啦，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咧，就喺運送途中咧，突然間俾雷劈親，咁就變咗醒咗啦。咁啊，講股唔好博股啦，幾時都係嘛，唔緊要嘅，因為佢係輕鬆諧趣嘅啫嘛嚇。咁佢就醒咗，咁一醒咗就周圍走，就離開咗個工廠。 咁佢做乜咧？ 咁啊遇到個女主角啦，梗係係嘛。咁啊女主角有個男朋友啦，咁樣咁啊鬧出好多笑話嘅，咁樣咧。後來咧，個男朋友即係個女主角就即係發覺呢個機械人原來係絕對唔簡單啊！咦，佢講嘢咧，即係開頭梗係學你話齋，就以為佢係一個 program 嚟嘅啫，即係好似好醒，可能係豬頭炳。咁但係講下講下，發覺唔係喎，佢真係唔係豬頭炳喎，佢可能真係醒嘅喎咁樣。咁後來就俾佢說服咗啦。咁但係就後來個男朋友梗係又唔信啦，咁啊唔信，咁啊搞咗好多笑話嘅。但係我好記得嗰套電影咧，最尾嗰幕咧。就嗰個機械人都係俾人追嘅，因為軍方要知道唔見咗嘛，唔見咗咪要揾翻佢咯。咁啊，而且知道佢原來係咁特殊咧，就分分鐘要攞翻嚟毀滅添啦嚇，或者研究啦，拆散佢研究啦咁。咁於是咧，嗰一 pair 嘅男女咧就要保護佢。咁啊有一幕最尾咧就帶咗佢上山嘅，咁啊然後喺個山度過咗一晚夜嘅。咁啊過咗晚夜嘅時期咧，嗰個男朋友咧就一定啊係咁樣同嗰個機械人講嘢，佢都半信半疑。即係佢覺得呢個機械人係咪真係醒咗咧咁樣樣？咁但係佢好記得嘅，當時都幾清楚，我覺得佢就係個男朋友就講笑話咁樣咧，係啦。開頭咧佢唔係好識笑，即係完全冇反應喎。佢用好邏輯嘅嘢嚟分析，你知啦，笑話唔能夠用邏輯噶嘛，係咪？用邏輯你究竟講乜嘢？ 笑話就係啲邏輯唔好。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咁但係佢後嚟林天光咧有一幕好精彩嘅，就係林天光啦。咁、那個男朋友就繼續講笑話啦，唉，都好攰咧，照講啦咁。咁於是嗰個 shot， 其實佢呢個霹靂五號咧，佢改個名啊，自己改個名叫 Johnny 啊，叫 Johnny Five 啊，叫 Johnny Five。咁但係咧，嗰個機械人咧聽完之後，一段好時間，然後佢先至喺度笑啊，喺度笑啊，啊，我知你講乜啦咁樣樣。嗰個男主角話：嚇、啊，你真係知道啊，係啊係啊咁啊，佢、啊、就講就話啊，原來咁即係證明咧， 佢真係 你真係醒咗啦，你有意識㗎啦，係嘛？因為今次唔再係用邏輯嚟分析我嘅笑話啦，你知道佢入面嗰個巧妙咧，就大笑啦咁樣，咁就完咗，呢個就係第一步。但係咧，因為佢收得，所以咧佢隔幾年之後咧，嗱呢套電影係1986年嘅，86年嚇，咁樣咧就，但係佢隔兩年之後，1988年咧。就拍咗一個續集，就叫做 Short Circuit 2， 簡單啦嚇，即係續集。咁啊續集咧就更多嘅即係古靈精怪嘅遭遇啦，詳細我唔講啦嚇，但係都係搞笑嘅。佢後嚟咧就仲幫人追女仔添，幫人追女仔。其中有一幕好精彩嘅，佢入到去書局度咧，因為佢雖然係叫醒咗啦，但係其實佢對人類世界係一無所知噶嘛。 佢小朋友 咁。佢就走到書局度睇書啊。哇！但係咧好正啊，佢攞起本書。咁啊嚇，即係兩三秒已經翹完一本書，睇完一本，又攞嚟，咁又兩三秒睇一本，哇！咁樣咧就好快幾分鐘咧就睇幾十本書咁樣樣，咁佢哦原來知道人類世界係咁樣樣嘅，咁啊哇，好精彩！咁所以咧我就大家推薦，向大家推薦呢度 Short Circuit 嚇兩部。 好啦，卒之咧就都係要講到呢一個係Jeffy 長最想講嘅，我亦都好想講嘅，就係1999年嚇，因為嗰陣時我就啱啱回流咗一年左右啦，我係98年尾嚇，即係喺澳洲住咗4年翻翻嚟噶嘛，咁啊冇幾耐就知道有套咁嘅電影，咁但係我最先咧就覺得係好渣嘅，而家我又係講呢啲咁嘅嘢，因為佢香港嘅譯名係真係。好渣好渣，叫做22世紀殺人網絡喎！我唔係啊嘛，講乜鬼嘢㗎？咩殺人網絡啊？因為你知我年紀越大就越怕睇啲咩血腥殘忍啊嗰啲咁嘢㗎嘛。咁又係講咩殺人網絡咁？咁但係後嚟聽啲即係周圍嗰啲影評啊輿論，哇！唔係喎，好勁㗎喎咁樣。因為你知佢啲海報咧，其實個個都係殺氣騰騰咁㗎嘛，咁啊死人 鬥咁啊， 係成個殺手，我以為真係講嗰啲嘢㗎嘛。咁但係咦，聽下哇外國嗰啲評論啊咁樣好勁。咁啊，卒之啊，戲院睇啦，哇啊哇！睇嘅時就即係真係目定口呆啦，即係嗰個感覺咧，係有少少睇《卧虎藏龍》嗰個感覺啊，唔係我即係話即係有個震撼性啊，因為《卧虎藏龍》當年咧，其實差唔多時候上映嘅，好似即係係呢個1999年啦，《卧虎藏龍》咧，雖然我喺香港由細到大已經睇咁多武打片啦。但係《卧虎藏龍》嗰啲武打咧，亦都真係令到你目定口呆噶嘛嚇，好多武打都即係，而且係拍俾鬼佬睇噶嘛嚇。我相信好多鬼佬如果未睇過呢啲咁樣嘅即係功夫電影咧，佢第一次入去睇呢個《卧虎藏龍》咧， 哇！中國嘅武術， 尤其是第一幕嗰個章子怡同阿楊紫瓊打嗰幕，即係睇到你直情嗰個我哋叫做咩啊？鬼子佬叫 eyes popping out， 嗰對眼珠跌落嚟，或者咧嗰個下巴跌咗落嚟。啊，即係 jaw dropping 啊，係嘛？咁但係咧，另一套就 Matrix 啊，對我嚟講，啊 Matrix 我都覺得，喂，我都已經睇咗好多科幻小説㗎啦，我都唔係初哥嚟㗎啦。哇！但我睇我，哇正喎、啊，真係犀利喎，咁樣樣。咁啊，不如你講下啦。嗱，咁啊，輪到你咁中意 Matrix， 你介紹下。 我好中意 Matrix 嗰種。嚇、 啊！ 頭先係聽錯。 咁你咁中意，你話好想講啊嘛？ 唔係喎。 咁不過咧，交俾你講啊。 不過呢套嘢就係講緊咧，啊，就係講緊原來咧，哦，我呢、這個故仔其實我都係唔係話真係好記得，不過咧， 打啦，我會補充 咧，就係嗱就係話就係話咧嗰個個主角啦，咁就突然之間就發 奇諾李維斯， 奇諾李維斯啦，突然之間咧就好似收到一啲字，收到啲電腦嗰啲啟示，或者啲黑客咧聯絡佢啦，咁之後聯絡佢就。用咗愛麗絲夢遊仙境嗰個兔仔啦， 啊兔仔啦，兔仔啦， 冇錯啦，就話 兔仔窿啊 ，rabbit hole 啊， 佢就俾你揀，佢就突然之間話俾奇諾李維斯聽，就話原來你呢個世界咧，唔係真嘅，係啦，究竟你想要去一個好痛苦嘅世界啊？ 但係真實嘅， 係真實嘅世界，定係你去一個好到而家咁樣好舒適嘅世界？咁、但係係一個假嘅世界。咁、之後咧，咁奇諾李維斯當然係揀咗呢個係一個真實嘅世界啦。 係。 咁 佢有個象徵嘅，就係兩粒藥丸。 係啦，冇錯啦。 就係、是、一粒就係、是、 紅 色嘅，一粒就係、是。 藍藥 丸係啦，咁佢話如果你吞咗粒藍藥丸咧，就咩事都冇發生， 冇錯啦， 你就會翻翻去原先你一路生活喺嗰個世界， 冇錯啦。 但係如果你吞咗粒紅藥丸咧，你就會揾出呢個世界嘅真相。係啊 ，and then you know 嗱，佢用咗一句嘅，佢話 How deep the rabbit hole goes， 其實佢用咗呢個愛麗絲夢遊仙境入面啦，愛麗絲跳咗落去嗰個兔仔洞嗰度啊，係，咁你就會知道嗰個事實嘅真相啦。咁 係之後咧，佢發覺一入咗呢個世界咧。哇！咁就真係完全係原來我哋人認識嘅世界咧，佢竟然可以係一個咁嘅世界，即係完全係一個我哋意想唔到嘅世界。咁我嗰陣時第一次睇嗰呢套咁嘅22世紀殺人網絡嗰陣時就，我發現哦，原來係啊，原來我哋好多嘢諗嘢咧，我哋認識呢個世界原來可以係咁樣完全我哋係完全我哋係唔能夠去確定嘅喎。 不能 夠去確保我哋究竟諗嘅嘢係咪真實㗎？咁我嗰陣時呢個世界觀咧，對我嚟講好震撼啊！真 係啊，真係犀利。 係啦，咁財哥你繼續講埋啊。 嗱，咁其實咧就我一路睇啦，咁佢當然係一路做嘅時期，佢係有個懸疑啦，係嘛？你開頭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好得人驚嘅。咁但係慢慢咧，先至去揭露出嚟咧。哦，原來之前我哋一路睇嘅嘢咧係一個虛擬嘅世界。係啊，咁呢個虛擬世界邊個做嘅咧？就係、是。Matrix 啦，咁都係 Matrix 呢個字咧，大家知道如果有讀過數學嘅咧，就解矩陣咁解啫嘛，規矩個矩啊，係嘛，即係始字邊一個巨人個矩啊，始就即係弓箭嗰個始啦，一個巨人個矩嗰個叫做規矩，有冇規矩嗰個矩，咁啊叫矩陣。咁如果有讀過數學，你知 Matrix 啦，係嘛，有好多個 element 嘅，有幾多行，有幾多棟咁樣嚇，咁啊，咁樣咧就咁，但係佢呢個 Matrix 咧亦都可以好廣泛咁引申咧，就係一個列陣啊。 逢係一個排列嘅列陣，我哋叫 matrix 啊嘛。電腦嗰啲圖像咧都係 matrix 啦，就係俾個畫畫啦。 嗯嗯，即係好多嘅。其實佢都係借嗰個含義嘅啫，嚇、嗯啊，即係其實喺地質學入面都有 matrix 嘅。講真，即係話原來嗰啲岩石啊，啊，即係佢嗰啲咩晶體嘅排列啊，咁啊亦都係個 matrix 啊。嗯、好啦，咁但係呢個 matrix 咧，佢就引用喺個電腦世界啦，就即係話將來咧，其實即係 internet 講真、嗯，不過佢又叫 internet， 叫 internet 就唔新鮮啊嘛。咁佢要作個新名啊嘛，嚇、啊。就即係話未來嘅 internet 一個 super internet 就叫做 matrix 咁、嗯、樣 ，OK。咁原來呢個喺即係未來世界呢個超級電腦網絡咧，就係、是、同人類咧就出現咗場決戰。佢即係話咧，其實亦都係同 Terminator 都係嗰條橋㗎啦。我都講過啦 ，Terminator 咧續集咧，阿諾舒華辛力加咧就變咗係一個中嘅機械人咧，就揸住架車就裝住嗰個咁樣嘅未來救世主個阿媽啦。嗰陣時佢都未結婚㗎嚇。咁、但係咧就啊唔係嗰陣時佢個仔出咗世啦，續集個仔出咗世啦。咁樣咧就係就佢就有講到啊嘛，佢話 Skynet 啊嘛 ，Skynet。啊、就是天空之網、啊、天網、啊、天網恢恢就是在1997年八月唔知幾多號醒噶嘛，啊、我講過咯，即係呢個就係未來戰士嗰個系列啦，四集啦而家。咁 Matrix 係三套啦、啊、三部曲啦。咁佢亦都講，嗱佢冇講邊一年嘅，我記得佢總之就係、是、可能講緊21世紀唔知邊個時候咧，就呢個電腦網絡就醒咗人類就即係好驚，好驚咧就梗係又想掹掣啦嚇，嗱、啊、咁易俾你掹咩？咁於是就打起仗上嚟，咁打起仗上嚟咧。就後嚟咧，人類咧，嗱呢啲係講古唔好博古，又係完全冇科學根據嘅。咁佢就話咧，就為咗要去消滅呢個電腦咧，咁就用一種叫做真係天地同壽、同歸於盡啊嘅方法咧，就用一種超級武器。呢、這個武器咧就令到嗰個天空咧，哇就即係破壞個天空嘅。咁破壞天空咧，因為佢話知道咧，原來呢啲電腦咧最大嘅能源就來自太陽嘅，就是、太陽能。咁啊！但係咧，佢破壞咗天空咧，於是咧就即係烏雲蔽天，咁咧就個電腦就冇咗個能源，咁啊以為咧就可以咁樣嚟殺死個電腦，雖然自己都即係所謂殺敵一萬咧，就自損五千㗎啦，一定都係嘛？咁個人類都死得好多㗎啦。咁但係點知咧個電腦咧就死唔去不得已咧，就卒之咧就真係就打敗咗人類咧，就統治人類啦。咁但係統治人類嘅時期咧，就有一個好搞笑㗎啦。呢個個意念就最主要喺度啦。佢其中有一幕咧，就講呢一個男主角嚇 Keanu Reeves 啦嚇，奇洛里維斯就醒嗰幕咧，好得人驚啊嘛！佢原來咧一路咧，原來佢個真身咧就瞓咗喺一個培植狼嗰度嘅，有啲營養液浸住曬嘅，而且全身係好多喉管插住嘅，特別咧就插住個腦啊，嗰個脊椎啊咁樣啊，個頭啊咁樣。咁但係咧，因為佢吞咗嗰粒紅色藥丸咧，即係嗰個人類嘅又係嘅地下軍啦，啊嗰、那個即係義軍啦，其實同 Terminator 一樣嘅啫，條橋就係有個義軍啦，咁就將佢救咗出嚟啊嘛，啊即係佢能。有本事咧，就嚟去 override 嘅電腦啦。 咁佢原本點解會生存係點解？即係佢原本嘅世界究竟係咩嚟嘅咧？ 原本嘅世界就即係我哋今日咁嘅世界啦。咁但係我哋嘅世界差唔多已經毀滅啦嘛。咁所以咧，只有極少數嘅人就係、是。喺個苟延殘喘、啊、石果僅存嘅人咧，就匿咗喺嗰啲咁樣嘅好大型嘅機器嗰啲地下嘅嗰啲窿窿罅罅嗰度，就嚟去反抗啊嘛嚇！咁、啊、你話呢啲義軍啦，咁但係咧佢亦都要去揾新血㗎，因為啲人都會老會死㗎嘛。咁、嗱、呢個 Neo 咧啊，即係其實佢都有意思嘅，個名咧佢叫 NEO 啊嘛，但係 NEO 咧。其實英文就即係新咁解啊嘛 ，Neo 啊係嘛，咁所以其實咧亦都係有個含義嗱，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真命天子咧，將來可能就帶領人類嚟去打贏呢個 Matrix 啦機械人嘅，咁、但係佢其中一幕咧就係、是、呢個 Neo 咧個真身咧就喺個培植狼嗰度醒啊嘛，就出嚟啊嘛，咁嗰啲喉管就哇逐條咁樣就掹出嚟，哇咁啊好恐怖㗎喺個培植狼，咁啊完全赤裸裸㗎，冇著衫，好似個 BB 咁樣㗎嘛，係咪一個胚胎咁樣㗎嘛？咁、但係咧佢亦都有一幕咧，佢就影到咧其實成套戲嘅關鍵就喺度啦。佢一望出去咧，哇！原來佢呢個培植狼咧，只不過係千千萬萬無數嘅培植狼嘅其中嘅一個。